I'll be ready. Are you ready? It's the start of us waking up. Come on. Are you ready? I'll be ready. 22:06，23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9号周一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全新的一周，我带来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Pink 的这首 What About Us 啊。那么我们怎么办 ？What About Us？ 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怎么办呢？我是工作男左叶倩啊，且看我们这周怎么办 ？What About Us？ 好吧。直播帖呢我马上就会更新开哈，今天呢也是到了1666红了啊，也是比较顺的366 红。 对 啊，今天应该是有很多人愿意来当这个红人的，我觉得。 对，今天晚上的照片呢还是叶谦啊，一个大红袄， 就我一人 独撑一面啊。因为确实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也有3天没有见到你了，可能更加想念你、 哦、 啊！ 哎呀，应该其实 所以呢就把你的照片独自奉送出去啊！ 一个人不好吧？这样。 静静地坐在你的身边，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时间？我要迎着这窗外的光线，牢牢地记住你。微笑的侧脸，我说了离别不会伤悲，这是我对你唯一的欺骗，因为我最喜欢你的双眼，那么美不适合手边的座位。有一天，当你看过世界，再决定你降落的地点，而我也会继续的奔驰在这长长的街。左手边是我的心，右手边没有谁，为了你。说过了再见，一定会再见。我说了离别不会伤悲，这是我对你唯一的欺骗。 22:11，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光良演唱的《右手边》。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在直播间也先坐在我的这个方位是左手边哈。 对，所以只有我右手边有人，他右手边没人，是一台机器 CD 电脑门啊。所以呢，特意把这个左手边呢，叶谦呢 po 到了今天晚上新浪韩立微博上，和166红啊这个红人在一起。完成我们全新一周，我们总说周一买卖西不太好的一个夜晚啊。 是这样啊。嗯，我倒是觉得今天这个红人的这个数字啊特别吉利，特别顺溜，所以呢我估计啊会比往日的周一要好一些。 对，因为如果说男左女右的陪伴基本上不太可能到6666红了哈。 对， 所以能够36在一起，那也就是当年的666 和今天的1666， 这样说来连2666都达不到了。 不一定了。嗯、 对，你想还得有3年的时间了。 对， 基本上不太乐观啊。嗯、毕竟大家年龄也大了啊。 但是咱们可以到1686，这好数字对吧？咱们可以到1866。咱们可以到1886，咱们还可以到1888。 今天的直播帖下面有一位听友啊，他 po 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呢有三个 美女， 如花似玉的姑娘哈。 对， 这是听友，只是可惜不能陪你终老。这位听友发过来的，听了8年的男左女右， 对， 还有我8年的友谊。 然后一看，抛给我们的照片就是他8年的闺蜜友谊， 对， 真是。就是纯闺蜜，一看就是那种无话不谈的三个好闺蜜， 每个都给美颜了，是吧？不会说那个美自己，不管别人、 那个 啊、 那个跟你断交了， 不是塑料花友谊啊，不是塑料花友谊，而且是真的能够在这个画面上感觉到大家那种惺惺相惜哈， 是， 就女人之间那种你懂我，我懂你，什么也别说的感觉， 必须每个都美丽， 特别好，谢谢你啊。不知道你当没当过红人啊？如果没有当过的话呢，也欢迎你啊，和小姐妹们一起来当今天晚上的1666红。 好，这首歌来自 Switchfoot， 名字呢叫做 Home， 家。 Stars from way down here. can't fall asleep behind the wheel. It's a long way from the shadows in my cave. Up to your reality to watch the sunlight taking over, over, taking over. Switchfoot， Home， 大家这词就不用解释了。但是 Switchfoot 是这个乐队的名字，很多人管它叫什么叫步行者，或者叫那种漫游者什么的，其实都不是准确的翻译。真正准确的翻译呢，这种 Switchfoot 就是这种走路的这种步伐，叫做浪行者啊，当然。不是贬义词，说他放浪形骸的那个浪形，是这种，就是说韩立你这么走过步，就是小颠儿的这么走的这种，春风得意这么小颠儿的这么走， 没有， 这就叫浪形， 像马蹄儿， 对对对对，哎，自己就是哎，这小嗨进来了，在这路上，这就是 switchfoot。 我觉得那个都属于成年以后撒娇， 这 不会再走出这种步伐来的， 除非是故意哈，好玩儿，然后才那样走的。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终于啊看到了一大波求活的人啊，求红的人，其中呢有一位叫 活的人了的， 18:36啊。不知道这个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你的那头像是贝克汉姆啊？是谁呀、啊？怎么那么的酷、啊？ 贝克汉姆又不戴眼镜、啊。 对，我想了想也不戴眼镜啊。 但这个头像还真的是很容易吸引眼球哈。 是。 所以呢，就把你推出来当今天晚上的红人。18:36，这是一位以前我没有见过的男听友哈。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担当红人了。 18:36。 嗯，谢谢你。还有呢，真的是我说过哈，每逢水星逆行期间， 哦，开始了， 一定会有一大波听友逆回来。 你不如不提醒我，都把这茬忘了。 这个你得记着。 你有的我平时记着又不是好事。 一会儿我把符发给你。 哎呀哎呀，好吧，谢谢你。 一直到12月7日哈。 好嘞。 你看这位叫做蒂亚哥是个小王子啊。 蒂亚哥是个小王子。 蒂亚哥是个小王子，这个。是梅西的儿子，他说呢，从2012换手机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听过收音机。 就是你一直没找着那手机上的收音机功能吧？ 6年过去了，各位想一想啊，6年他没有听过我们节目了。昨天呢，他是重新下载了 app 啊，然后呢，今天早上上班，下午下班，晚上躺下都在听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当他在夜里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呢，真的感觉特别亲切，好像很多年不见的朋友一样。I will be back。 那你回来了，小王子，我们也就又多了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 对啊，对啊。 你那个还记得吗？最早咱们那批手机，就是刚刚智能。之前就是智能与非就是半智能转换期间，那时候还不用全都靠 app， 就全都靠 app 的那个年代还没全到来。现在咱们要是想听个什么看个什么，全得下载，全都得依赖 对 app 是吧？但是之前咱们有很多手机，它是带一个就是说 风压功，就是说直接压膜功能在这个手机里的，就是自己带收音机 是吧，或者是自己带一个，就像现在手机自己带相机这个功能一样，它带一个收音机在里边。 是，我记得我以前买那个某诺牌的手机呢，首选就是因为它有收音机。 对， 但现在呢曾经大家用很多 APP 来听北京乐广播，现在呢我们北京乐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呢有了一个听听 FM、在听听 FM 上面呢可以听到就是直观的找到了我们，然后还有一些我以往的节目 啊甚至可以给我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添砖加瓦啊，可以让大家知道这档节目他没倒啊， 而且还是 他没有那个人气没有了啊， 而且还是一直这个选秀给你的 什么叫选秀， 就是说给你里边给你选好了， 是 选好了一些很棒的节目，然后都给你再重新放出来，是吧， 夏晨也腻回来了是吧，他们都跟水星关系不错啊，水星不腻他们不回来， 看来夏晨也是很久没有回来了， 肯定了，没关系哈，多久没回来回来就是一家人，男左女右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现在我们一起静静好不好， 好， 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当一切像云，静地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静下来。对啊，有时候所处的环境也好，或者是某件事情的结果也好，让你产生不安定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静下来。那我们第二时段继续吧， 马上回来，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李健作词，阮凯作曲，张也演唱。 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雨走， 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11月27日至12月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呈现，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李嘉执棒，原谱原样再现音乐精髓，大师级导演、舞台美术家亚尼斯·科克斯领衔打造，重现200年前的先锋意味。歌唱家维托利奥·普拉托、张扬携手中外实力派歌唱家，匠心演绎剧中人的痴情与妄想。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有弱冷空气活动，地面北风控制，扩散条件良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气干燥，供暖后室内更加干燥，而且室内外温差大，请您注意补水润燥，外出需要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剧集方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太行知己》日前在山东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开机。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这部剧以八路军129师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为主线，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太行知己》由著名导演张玉忠担纲，他曾经指导过《寻关漫道》《忠诚与背叛》《风云1927》《百团大战》《刘伯承元帅》《24道拐》《淬火成钢》《胜利大会师》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对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电视剧有着丰富的指导经验。接近年末了，近期电视台能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电视剧却寥寥无几。不过呢，在视频网站的冲击下，观众越来越爱看剧情紧凑、逻辑完整的短剧。今年到目前为止，豆瓣评分8分以上的《最美的青春》《天盛长歌》《灵与肉》《正阳门下小女人》《面具》《忽而今夏》《假如没有遇见你》等9部剧集，在视频网站播出的短剧就多达4部。迷你剧今年也开始小试牛刀，腾讯视频推出的《东方华尔街》《远大前程》《双龙会》到爱奇艺的《好戏一出》，每部剧只有5-6集，可是豆瓣评分基本都在7分以上。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5木。 5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点34分1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9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一登场呢，就看到我们的小树长到了79厘米啊，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谢谢1666红，今天晚上的一位男士叫做18点36分，你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生的吗？ 啊。我也问呢、 还是告白的呢，还是获得了什么非常纪念意义的就是奖项的那一刻呢？ 有很多朋友在注册的时候并没有仔细看自己注册的那些年份，还有自己的那个出生年月日，出生的那个生辰八字，可谓是这些他们都没讲 过，就是随意来的。 对， 他注册18点被人家注册了，然后开始18点01分被注册了， 对对， 02分被注册了，一直到36分才属于他。 这是逼的自己、 不可能、 这可能是 我不信， 可能是晚间6点36分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刻啊，可能是那天你、比如说求爱成功，对吧？或者是你一个非常喜欢的什么什么赛事拿夺得了什么什么、或者怎么样？ 那叶谦，我问一下你。24小时当中，就如果我现在立刻问你，你在全天中的哪一个时间点对你来说是超敏感、超重要、超铭记在心的？就每天那个点儿，就像他似的，16点36分、你呢？ 太容易解决了这问题。 你是谁？ 4点20分下午，4点40分。 那你就是16点40接孩子的时间， 对吗？ 对。 哦。我呢，那直播时间毋庸置疑了、我说的是就是你的 手机可能会闹表定点， 也会是那个点， 我是7:28早晨 啊，早上是没跑，早上咱们都一样。嗯， 我倒不是送孩子什么的，我是抢能量。 抢能量？你不是你还收菜吧？啊、你那游戏还玩呢？你那 玩呢玩呢？ 我的天哪！ 我是早晨就是一定在那个时间点啊，就是 那个开发商那个工作室 没有，我们现在是 还存活没存活的， 不是你那个农场，我们是另外的一个，就是。真的你的能量都可以在沙漠种树啊，你每天早上起来去抢别人的能量， 你这 然后让自己的小树长得种的越来越多，比如我现在才种了3棵树， 每晚就是饭后然后睡前有一段时间，也并不是咱们这10点钟是这个开播时间，我们这有一堆哥们儿也是，比如说9:30它是一个敏感时间，相约上网吃鸡。 对对对， 打游戏吃鸡。 对对对、 啊、 就是你的一天中的重要时间点啊，这个时间点呢你大概都成了生物钟了。我现在早上不定那闹表，我也会就刚好那个点儿，因为那个点儿呢是我的能量，你懂吗？就是我能起来的话呢，我就把我自己的能量收了、嗯、我至少不让别人抢到我的。我能不能抢到别人呢，那就看运气了。我是得把我昨天啊，不管是走路啊，购物啊，还是你其他电影票的那个能量，我要把它收掉了 啊。是这样、啊， 这个意思。它真的挺有趣的，就是时间点太早了啊。 不知道一天到晚这个人类现在怎么已经进化、哎、进化到这个地步？ 我给大家这个渗透一下啊，就是收小秘密。沉默呢，他也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哈， 收能量队伍。 对，然后他加入以后，我非常高兴，因为我本身朋友不多，然后呢，就这几个朋友呢，他们也都不是特别上心的，你懂吗？所以我就能想到很多。然后沉默就非常生气，他都以至于想把我给删除了。我有几个朋友都把我删除了。 去，你抢着抢着玩游戏嘛？ 他们就觉得我抢的太多了，生气、嗯、啊。 那你慢慢抢嘛，你也不能一口吃那么大胖 子。那我为什么我一个晚睡的人，我早起抢、嗯，你说我还不使劲抢？ 还是哈？ 对吧？他们说我不理解你，你早上7点钟抢完你还睡吗？我说对啊。我起来之后我上个厕所我再 这个是他们最生气的，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吧，这才是他们最生气的。好啊，抢那么多然后闷头呼呼又能大睡去，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他们特别不能容忍的哈。对，今天我也看到了新上的这个沙棘，它是果树 啊， 我也准备再 是一个很健康的 攒个700多能量，我就也再能再种一颗了， 健康野果子。 因为这个它确实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啊、我觉得很有就是帮助意义吧， 有点意思。 希望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替别人宣传，我只是觉得这件游戏的事情是发生在我周围的朋友中间的哈。好吧，说了这么多，你该讲冷笑话了。 冷笑话，你既然说那么多，讲一短的吧。啊，说啊，有一个伙计说，哎，你怕僵尸吗？另外一伙计说，啊，怕，哪有哪儿啊？啊，别怕。现在没有啊，现在没有。不过，等待会儿咱俩下锅以后就有了。一片姜对另外一片姜说 ：“If my memory gets the best of me, then I'll always find an excuse. Yeah, I'll make believe, rewrite history, ignite a spark.” Can't undo. It always starts out simple like a conversation. Before I know it, I'm lost in your illumination. If you catch my eye across a crowded room, I'll fall into the atmosphere surroundingChances are I'd wait for you 1,000 years. If you light the fuse, you know that I'll react. If you're reckless with your love, just to take it back, you could hurt somebody like that. You're a carnival on a summer.Every time 来自南方女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Hurt， 伤害。两片姜的互相伤害。 刚才说到这个种树的事儿哈，抢能量每天早晨的事情呢，有很多朋友都有同感哈。 嗯， 自己也是定着闹表，然后朋友不多，然后很珍惜。好吧，一会儿我们再聊这个事情。下面呢，要与你分享本周的第一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成为更好的人有哪些具体指向。很多人说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人，那你知道有哪些具体的指向吗？无非是十个字儿，五个词儿，说出来挺简单的，但做起来真不容易。这五个词儿就是克己、守心、友好、通透、讲和。克己，克制、约束自己，也就是自律。没有人的人性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的缺陷。自律就是和自己人性上的缺陷搏斗的过程。心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你以为不知道的东西，你的内心可能知道，你知道的东西，你的心更知道。当战胜了自己的缺陷时，心知道你在变得更好，奖励给你巨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守心，心从一开始就懂你，你慢慢的才能懂心。每个人年轻时都有一段中二期，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把这个叫做初心。慢慢的感觉想做到太难，暗叹一声还是被世界打败了，把这东西扔了。有的人就把这事儿搁下了，不再去想。也没搁下的人，过了好多年又想起来，他已经有实力能够做到，但已经自己不想要那个初心了，因为他发现最初的念想并非真正想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苦苦坚持的东西，也不是内心真正想要的。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友好，爱好这个东西能反映出人的内心。很多人没有爱好，或者说不知道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我们做事大多带着目的，读书是为了提升，锻炼是为了健康，是功能性的。但爱好是你什么也不为也愿意做的事儿。我有一个发小，前几年挺惨的，做生意赔了本儿，媳妇儿也跑了，背了一大笔债。哥们儿不放心，去他家看他，发现他带着个大包耳包，坐在床前闭着眼听歌。他指着耳机说：“我没事儿，他能带给我平静。他可能不能带给你什么，但能让你的内心柔软下来。”通透，人生下来就在认识这个世界，也在认识自己。可能活了很多年，我们也没能发现世界的真面目，但认清了自己，这就够了。于是有那么句话，人活到一定岁数，会明白一个道理，不给自己添堵。小时候被老师夸，被长辈夸，得到认可会有满足感，后来慢慢发现 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当饭吃。就懂了这么个道理，人活着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讲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有一往无前，就有知难而退，有得就有失，学会和自己死磕，也要明白和自己和解。和自己讲和是件挺难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过不去的坎儿，多少年如一日的死磕，可事实上大部分事情再怎么念念不忘也没有回响。不肯承认自己没那么光鲜的一面，活得特别拧巴。但没人能用一个片面的自己活出一个完整的人生，我们都在逐渐学会和自己和这个世界和解。的歌 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涌起许多的迫不及待，平息了连连风尘，才知道那些曾经拥有却不是爱。握着的手已是昨天，做了没说的事，你是否真的明白？梦里遇见秋一样的你，醒了时飘着片片红叶的现在，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你的未来。但忘了匆匆而过的故事，日子总是无聊，偶尔精彩。走过的路已是昨天，说了没做的事，你是否还在期待？梦里遇见秋一样的你，醒了时飘着片片红叶的现在。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未来的你可能想到未来的未来，像昨天也已不再爱。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你会回忆起现在，也许我如那一片红叶，飘进你秋一样美丽的梦来。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未来的你可能想到未来的未来，像昨天也已不再爱。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回忆起现在，也许我如那一片红叶。 就请你就一样美丽的梦来，就请你就一样美丽的梦。 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啊，真是够绕一趟啊，够绕一趟， 整明白了哈。 是，还就像上一节你放的最后一首歌大乔小乔唱的那个歌 静下来 一样的，是以同一个意境的歌，只不过那个就三个字，这个可是绕腾你一堆。 是啊，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遇到情绪的一个非常拥堵的时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把心移到十年后，移到五年后，因为真的 心真大。 对，你这是一个很容易帮你排遣到现在烦恼的办法，因为当你五年之后你再看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觉得天哪，这点小事儿我还这么着急啊，我还把它当回事儿，哎呦我的天哪，就云淡风轻了。 首先 就像你现在看看你35岁的时候，或者是25岁的时候，曾经担心的某一件事情，现在是不是觉得，哎呀，老爷，我对这种事情真的见怪不怪了。 可是这问题是，我就35岁，我30岁之后我就没担心过什么事情。 是，就是类似于你上学的时候，哎呀，对于哎呀这次考试成绩特别不好，然后整个人的这个状态， 对那个时候就 对吧， 比较注意的，比较关注的。但是对于说实话，对于这个任何年龄来说吧，我可以劝年轻的朋友来说一句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年龄才这么想，就是这一天总会过去，这一天总会到来，它也总会过去，它绝对不会为你而停下半秒钟。你考好了就是考好了，考糟了也不会要你的命，也不会说今后就是上那些吓唬你的人说的，你的命运将会因为这一次考试而跌入人生的谷底，从此以后在底层生活什么，就这种就是特别害人的这种思潮啊，就是你们一定不要想，这一天你把它当成平常的一天。有多少人那一天是他老想着那可能是他一生的，比如说 C 罗，我想着这一天是我如果拿下了我就夺冠了，我这一生终于有一个世界杯的金奖杯了什么的，但是这一生他就没有这一天，那一天也没他为他停下半秒钟过，他照样得那么过下去。 我觉得年轻的孩子啊，他们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悟性吧，就是有些道理呢咱们觉得很容易参透，但是对他们而言他没有办法。就像我们回到15、16岁、25岁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只是听听，但我们没法理解。 是 这个理解的过程，就是你在实践当中去碰撞啊，去一点点的让你的心开始了解，然后参透。只有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才能真的应对所有的问题。 你看，从来不着急的那些朋友，后来就是慢慢都会成为我的就是最知心的、最喜欢聊天的那一帮朋友。 我们叫温润的朋友哈。 对他们 不急不躁， 每次说起这些事来，都是，很多事情别人早就会争得面红耳赤的一些东西，或者早就急得非常抓耳挠腮的，甚至啊，包括那时候我们一起坐下来喝酒，说我结婚7年了，难道就是真的要不来孩子了吗什么的，就这种问题你叫搁在常人会因为这个会很 糟，拍案而起， 对，会很着急，很焦虑，很焦急了。但是还好，我甚至包括我的内子啊，都不是那种为此而非常焦急的人，就是还是随缘的人， 顺其自然。对，好嘞，今天晚上的红人18:36终于揭晓了。他说这个时间是我的幸运时间啊，是他的订婚时刻。 是， 所以他把这个时间点呢就牢牢的记得了。好啊，我觉得每一次分享别人的故事哈，也是，哎，可能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些，哎，什么时候注册的时候哈， 恭喜，首先 对、 啊，注册 一个饭点啊、一个。非常难忘的饭点、啊、 哎，你一注册我就恭喜啊，我们这个赞助啊，当然我们只是伸出一个大拇指给你赞，这种赞也是一种帮助嘛，简称赞助、啊、 听1分45秒，我们共同到第30段的 NJNY。 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9号周一晚上的 NZNY 第三时段，我是女优韩丽。 对，全新的一周周一，现在是第三时段啊，比我想的时间过得还挺慢的，因为刚才我又错觉了，我又觉得自己该开场了。 度日如年吗？ 后来一抬眼啊，才十一点，才十一点。 你这感觉有点像坐在一个航班上哈、啊，你觉得哎该到地儿了，怎么？ 那是 还有一个小时要飞呢、啊、 那是因为密闭空间症犯了，或者是觉着， 或者你睡了一觉已经觉得睡了很长时间了。 是啊，因为你毕竟老坐飞机的朋友你们也知道，先别说那种晕眩感，那已经就是熟识了，但是有一种是你们就察觉不到会让你们烦躁，就慢慢的烦躁，不自然的烦躁起来。 是什么？是因为你们离着紫外线，离着那个阳光，就是离着那个臭氧层太近了，就是你老坐那个飞机的话，你就会老有一种就是躁动感，或者就是我说的那种不止密闭空间的那种躁动，是因为你被太阳，其实是被那个阳光，近距离阳光给弄的。这是你要注意的。 什么你都研究呢、 你别那个小看，要不然你坐红眼航班，要不然你坐夜航去，要不然你没事你坐动车去，你别老坐那个就是离着阳光最近的那个点儿的。 18:36，今天晚上的红人啊，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你家家门口，看到了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724位人士啊。来看一下最新关注的，这是一个 好家伙， 知名科学科普博主哈， 嗯 ，Blossom DIY。 嗯，这是他关心的啊。 是，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啊是谁。 哦， 您这个原来这位朋友 系统严密性还挺强的。 对，他没有关注我，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第一个关注人。好嘞，那就 这样吧啊， 也可以理解，因为 可以理解， 您刚都订婚嘛，咱们北方人，北方人这个 订婚就不能关注、 婚前也有些老讲究，就是说。怎么说，不说当天你结婚不能是二十四小时不能见新媳妇儿，就是说你只能当天去 抢亲的时候，他又不是今天， 不是今天 16:36， 但是也不一定，他可能在之前他有一些未解决或者是解决未善后之事，就是干脆先不让人知道啊，自己先结了这个婚，定了这个婚再说、 就是说他不想把过去的很多东西完全展示给别人看， 也有可能、 哎呀，没想到你们男人也有八卦的一面， 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 我感觉你好像特别有研究似的啊。从啊，在这个飞机高空啊，到男人的内心， 哎， 深不可测啊， 防患于未然，没之极， 都是有故事的人啊。不过也很正常哈、其实，在相遇之前的每个人所发生的事情都可以被原谅，因为我也不知道要遇到你吗？ No, 对吧？ 就你遇到我，得所有人原谅你。 没有，就是之后的人生我们合二为一， 因为遇到了叶倩，我求所有人原谅。 推开紧闭的门扉，姐姐秋水朦胧，闭上眼，梧桐吹乱满身黄雨，揉碎无边艳阳天，浮生缘不曾见，我还有一些年，像桃花的尽头吹，一夜舟一蓑烟，丢了江也无悔，任江水漂流。 true.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Being so untrue.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You drove me, nearly drove me out of my head, while you never shed a tear. Remember, I remember all that you said. Told me love was too plebeian. Told me you were through with me. And now you say you love me. Just to prove you do, come on and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Julie Lond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啊，这首歌名字就不用跟大家说了，但是演唱者 Julie London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啊，朱莉伦敦。歌的名字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啊，忽然让我想起也是已故的这个老爷子单田芳里边经常经典的说的一句话，嘿嘿，哭去吧，哭去吧啊，让你。哭成一条河， 笑比哭好哈。 是， 如果说喜极而泣的泪呢，就流一流；或者说人有时候到一种情绪的崩溃点，觉得大哭一场是一种释放的话，也别压抑自己啊。这点上，我觉得女人做的有时候比男人好一点啊。我们可能就是在家里啊，或怎么样，找个机会就让自己释放一下，对吗？不像男人还要告用那个歌来告诉你， 不是 男人哭吧哭吧。 更糟糕的是，男人老是靠那些不健康的，比如说酒精跟尼古丁之类的，这些还能才能让他们互相聊起来、热络起来，然后缓解下来。但其实身体呢又在逐渐的中着毒，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哈，自己要注意的分寸。 此刻呢，有一位可能在外地收听的朋友，聪明有俩名，这位听友的名字我还真是有印象哈。他问咱们北京冷吗？ 嗯，北京，我回答他了，我说今年北京比往年冷的要慢一些，还好。 对，至少呢，此时此刻哈，没穿秋裤的人还挺多的， 是， 对吧？尤其是早晚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到是往年这个时候的温度， 也经常。 比如说此时此刻哈，我们用数字说话，北京我们现在在建国门外大街， 对， 温度是 绝对不会是在零下， 对，是零上一度哈，就此时此刻的温度， 这是最低的了，应该算。 对，今天最高温度是10度，最低温度是-2度，但是我们还没有感受得到哈， 还没到零下的时候。 对，明天呢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2度。 到了零下8度、10度左右的时候，就是说人到大街上那个哈气是很严重的，雾气蒙蒙哈气的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就是 真正的那个冬景，就是北京的真正的那个冬景，尤其刮起西北风或者是下了雪以后的那个解冻的那，然后解冻的那些日子刮起西北风，那个时候是瑟瑟发抖，然后不是开玩笑的，你得多穿。剩下的日子你比如现在才零下零上这么来回来去那个漂泊着的这种阶段，基本上像韩立说的居然可以不穿秋裤啊，像我这种就是进了车就进楼的啊，出了车进楼啊，出了楼进车的这种，我可以完全不穿秋裤，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是，你关心的北京目前就是这样的天气哈。此刻呢，我要带出的歌曲，希望能够让你觉得舒服。在夜里的声音中，我觉得舒服、安静，真的是比动听还要重要。 天亮了，你睡了，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一百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啰嗦，我重抱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懂，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I knew. 'Wh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No one else in this world will do. Darling, please save your love for me. Run away. If I were wise, I'd run away. But like a fool in love, I stay. And pray you'll save your love for me. I can feel it, even when you're not here, can't conceal it. I really love you, my dear. And though I know no good can come from loving you, I can't do a thing. I'm so in love with you. So darling, help me please. Mercy on a fool like me. I know I'm lost, but still I plead. Darling, please save your love for me. You may have fun the crowd, but for crying 不错，Save your love for me。 怎么像刚吃完这首歌的感觉，还咂巴嘴儿？ 留你，你把你的爱留给我啊！来自 Nancy Wilson， 南希·威尔森。 在此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带来的《缺口》啊，这首歌呢让蓝色土耳其的街哭了。 哎呦，那首歌这么有力量！ 因为其实其中的一些唱词我也很认同啊，就是。每个人都像一个拼图嘛，大家都会有缺口啊，要遇到生命中能够和自己有这种互补感的人嘛，然后就像一个拼图找到另一块一样。 但是有的那种拼图它倒不是有缺口，它全是凸口，全是咯噔支起来的，三个角全是凸的，然后剩下的就是全是小爪爪出来。 然后他 就是去找那个三个全是有小缺口全是有小凹陷的那个人啊，你能找着那个三个都是凹陷可以接纳你包容你的人，你就算找对人了。你只要找错了一个，他也有一个小凸起，你们俩就怼上了啊，就怼上了。 的确是这样，大家都是被优点啊和那个闪光点所吸引，但最终呢是在缺口啊，在缺点的这个碰撞当中来决定能不能啊最终走在一起。这首歌确实有许多场景的那种唱词啊，我安静你啰嗦，我宠猫你爱狗。你说这一切哈，如果你也曾经历过， 我觉得这俩过不到一块儿去，不用再往下说了。 谁说的？ 这俩真过不到一块儿。现实生活中这俩这是一安静一唠叨啊。怎么说呢，咱父一代的是能看见，但是那个咱子一代的我估计不会容忍这个事情在生活中发生。就是说你那么唠叨，我干嘛跟你在一起生活，这完全可以，我就非常可怕。我今后的半辈子大半辈子我要跟这么一个唠叨的人在一起，我绝对不会跟他生活，我找办法。 你这段话一定会有很多人反驳的。 是 我真的相信往往有些不爱说话的人反而愿意找一些爱说话的人。 然后猫狗大战啊，这个都不用说了。 猫和狗在一起不见得就一定不和谐啊。 是，这就像我刚才说的， 爱情不就是两个愿意相信奇迹的人啊，在一起让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但反正你刚才就冲着那四句歌词啊， 这一对不是最理想搭配啊，这是肯定的。 人家就是因为这样才懂寂寞是奢侈的感受， 哦， 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 哎，你们俩 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 对， 拥抱雨和我。 哎，他是唠唠叨叨， 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听到了吗？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缺口 啊。那行， 哎呀，就对，哎，就是这样的，找对了人啊，这才是大家都明了。你如果真找一个完全和你特别特别像的人，过着过着你跟自己玩有意思吗？ 那个唠叨我们这代人还能接受，就是说安静，就是你比如说我唠唠叨，我唠唠叨有一个很镇静的女性，她可能是应该能接受一个 平常 老逗她的那个男人，老是小碎嘴的那男人也许是可以接受。但是我说的就比较悲观，是我觉得我们下一代就很自我的那一个年代， 不是他们，他们自然也有他们的相处 之道，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能容忍下去。 而且我觉得爱情里的唠叨彼此也是一种甜蜜的加着引号的唠叨吧，对吧？好，听完这首 You 之后，我们第四十段见。 Smooth like a waterfall, a sea in my calm. You are the summer, you are the sun, you are the desert plain where the wild horses run. I want you to know you're the first thought. I want you to know the grace you're made of. I want you to feel that you're mine, dear. Whoa. And I want you to know as a stream, dark as a storm cloud, and bright as a dream. You are the summer, you are the sun, you are the desert plain where the wild horses run. I want you to know you're the first star. I want you to know the grace you're made of. I want you to feel 爱北京。

去踢两脚啊， 这个也是 这场冠军赛参与其中了， 这也挺有意思。八分钟、九分钟这个不太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两分钟为了拖延比赛，或者是不是为了就是那个怎么说呢，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比赛， 为了拖延伤停，对，为了拖延补时的伤停补时的那些时间，他接着再换那么几个，很有趣啊。就是这是经常是得胜方怎么干，你很少看到已经失利方也在最后这 当然 这一分钟两分钟换上那个新兴队员去让他们体验一下。 对于每一个替补队员来说，上场比赛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体会比赛的，就是体验比赛的一个经历哈。 对， 因为即便他的技术已经 OK 了，但是他的那种临场哈， 大赛的那个场，整个在场中的这种，你旁边都是呼啸的那种场笑声，然后你如何能抵住自己的紧张的啊？你就是，我记得有一次采访咱们老一代那个女足，就是老一代女足那些铿锵玫瑰，就是很主力的中场啊，有一个很主力的，就问他，你现在就是那时候咱们成绩很好嘛，说就是已经夺得了什么世界的女足冠军的那种，说就采访他们说你这第一次上场，还记得第一次上场吗？代表中国队第一次去打比赛的时候，然后那些老队员都说，哎，第一次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场以后紧张的一塌糊涂，就是整个人都懵了，就是但是呢技术动作呢还好还没变形，但是整个人就是非常紧张，就是根本不敢抬眼，也不敢就是跟球迷们互动啊之类，就是根本就甚至连那个裁判的哨都是忽远忽近的那种声音。 每个行业的就是你初来乍到的那一刻你都会清楚哈，永远记得那个当时的状态。包括我在最初上直播的时候，我如果跟男搭档在一起说话，我基本上都听不到他说的什么、 啊、 我永远在担心着我接下来下一句我说什么， 努力的在找寻着自己。 对，包括如果我直击的时候，这些电脑门啊 CD 门啊有没有配合啊，就你的大脑要运转太多太多。 是， 所以等到十多年之后你在直播间里在这样的时刻里和大家说话，我都觉得上天就一定要让你经过不断的打磨。 说之前你也说过那话，你如果知道十年后的自己坐在这台子前面是手到擒来，是就是下意识动作都能让你完成很多超高的，就是当时你十年前觉得超高的难度动作的话、你才不会那么惊心动魄呢。在那时候 水星逆行又把布同学给逆回来了，我还在坚持，听了半天了，三环堵车让我一直在坚挺，找到了当年听男左女右的感觉了， 却又觉得问候多余了，回忆的皱褶已被时间铺平了，从前心里的难得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有时候，哎呀，哎呀，无声的挣扎，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 却握不住它。那些话就请你忘了吧， wondering in the night what were the chances we'd be sharing love before the night was through. Something in your eyes was so inviting,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was so exciting, something in my heart told me I must have you. Strangers in the night, two lonely people, we were strangers in the night, up to the moment when we said our first hello. We've been together, lovers at first sight, in love forever. It turned out so right 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 We've been together.So right 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 Yeah, 深夜陌生人不深夜厨房，是深夜陌生人，来自 Peggy Lee, Strangers in the Night.这是一首也是非常老的金曲啊，金曲那时候从金曲二百首就有它，后来变成金曲四百首，仍然它榜上有名。现在应该是金曲五百首、金曲八百首、金曲一千首、金曲两千首，反正这首歌是不会从金曲榜里面下去的，它肯定在这些里边。你越堆越多，它也在里边。 好嘞，此时此刻呢，11月19号周一晚上11:42啊。可能真的是因为星期一的关系哈，我经常会在大家休息的两天之后，不管是上一档节目还是这档节目，反而会在休息日过后呢，感受到一些朋友的情绪的巨大波动。你发现没有？ No. 就是可能平常的这种工作紧张啊，加上那种强度很大，导致你好像没有时间去想那么多。但是一旦停下来的时候呢，比如周末两天生活里接触了一些东西之后，哎，你会发现自己的那种反差感呢，或者是内心的失落感啊，尤为强烈了。 你是忽然静下来不行是吧？你是忽然就是速度放悠闲了，你倒反倒觉得有反差感、有失落感是吗？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听众朋友们中一些年轻的哈， 对， 就是可能在这座城市当中奋斗，很辛苦、很劳累，有时候可能。暂时看不到更多的成就的时候，也会打退堂鼓的时候，大概就会在 周一的这一点上爆发的很明显哈。 对， 比如说布同学，刚才我们说过刚刚回归的，他说原来呢是在被窝里听啊， 是 现在呢是在车里听，然后说了虽然生活艰难， 对， 但是男左女右依旧，他就会觉得这世界在变化的那么多的东西里还是有那么几样没变的。 我特别希望有这种功效，因为我也特别深感这种功效的重要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有一段时间我天天的就是早上4点钟或者5点钟吧可能才睡，然后爬起来以后又赶紧去录音棚，然后一直弄，就是忙专辑，忙一个合集，忙给别人怎么制作。忽然有一天呢，就是那时候我那女朋友说咱们应该啊 大家庭玩儿，小板凳都坐好了， 对，那个时候一女朋友说咱们应该去一个地方啊，然后她也不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就是那时候在车公庄有一个花鸟鱼虫市场， 哦，卖这种给人生机感， 对，也正好是春天，我就跟他去，我一下我就感觉我特别理解现在很多朋友来了男左女右，他一下就 眼前一亮， 放松了，然后看见很多生命了，很多生机勃勃，或者是他就像来到咱们家，一下就能听见喝着好喝的东西，然后听到一些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然后看大家闲聊的那个状态又开始了。这就是当时我说，哎呦，这地方我是应该，我早就应该来，我应该隔三差五就来。我真的是忘了还有这个生活，他一下让我感觉到那个生活应该是这样的，生活应该是有这一面的起码，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忙到忘了生活还有这一面。 就在你刚刚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哈，我突然间觉得下面这首歌更加合适。这也就是很多人不管怎么就是说对于前任呢、有这样或那样当时的一些不愉快历史中的一些小阴影，但是呢假以时日哈，一定会还记得他曾经教给过你的一些对生活该如何热爱，该如何好好的爱自己。所以呢为你和为大勋， 是那一天我非常高兴，看完了小动物啊，陪他买了只小猫，然后又去了涮羊肉馆子、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窗框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你就是故乡，却变成我的流浪。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回忆的拥挤广场，假装你还在身旁，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教我爱的善良，你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爱情是信仰或只能是旅途风光，那女孩带我漫游一次天堂，你教我怎么爱上，却没教怎么遗忘，让我的阳光都变成了泪光。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教我爱的善良，你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 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教我爱的善良，你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Something cool, I'd like to order something cool. It's so warm here in town, and the heat gets me down. Yes, I'd like something cool. Now I know it's a shame I can't think of your name. I remember your smile. I don't ordinarily drink with strangers. I most usually drink alone.Like my dress, I must admit that it's very, very old. But it's simple and neat, just right for the heat. Save my furs for the cold. A cigarette.But I'll have one. It would be fun with something cool. I'll bet you couldn't imagine that I one time had a house with so many rooms I couldn't count them all.I'll bet you couldn't imagine I had 15 different beaus who would beg and beg to take me to the ball. And I'll bet you couldn't picture me the time I went to Paris inThe man I loved was quite so handsome, quite so tall. Well, it's through. It's just the memory. One I almost forgot, 'cause the weather's so hot and I'm feeling so bad about a date. Oh, wait, I'm such a fool. Just a guy who stopped to buy me something cool. 今天等红人18:36，他说：“谦哥，有时间还是多听听。”他可能打错一个字啊，他说的是波多诺瓦，应该是波萨诺瓦啊，波萨诺瓦。 你谦哥没少听啊， 波萨诺瓦的歌吧，他也超喜欢。但是今天我没有送来很那个典型节奏的，就是那种波萨诺瓦的轻快的那种节奏，但是我确实送上来一些慢波萨啊，就像现在刚才极慢的那种波萨可以送给你。 谢谢所有的听友今天晚上的收听，特别是在新浪行业微博上留言让我们的小树长到1.23米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也是我们的红人1666红18:36，谢谢你， 谢谢。 愿我们都在这一周过得顺心顺意，也在2018年的尾声能够把自己在年初定下的一些小愿望最后冲刺的实现，好吗？ 好极了。那我也说好极了，冲着今天这么顺溜的这么一红人，必须搭个腔。 好嘞，那明天晚上10点继续我们的男左女右。今天呢是周一晚上会停机检修，一会儿听完这首范玮琪的歌曲呢，就将全天的播音结束啊，明天早晨才能再听到了。晚安。 晚安。 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